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渐进式网页应用 PWA， 它究竟解决了 Web 应用的哪些问题？在专栏的开篇子中啊，我们提到过浏览器的三大进化路线，第一个是应用程序 Web 化，第二个是 Web 应用移动化，第三个是 Web 操作系统化。其中第二个 Web 应用移动化是谷歌梦寐以求而又一直在发力的一件事情。不过对于移动设备来说啊，前有本地 APP， 后有移动小程序，想让浏览器切入到移动端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浏览器的运行性能是低于本地 APP 的。并且谷歌也没有类似于微信或者 Facebook 这样体量的用户群体。但是呢，要让浏览器切入到移动端，让其获取到和原生应用同等待遇，可是谷歌的梦想。那该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本节要聊的 PWA。 那么什么是 PWA 又是以什么方式切入到移动端的呢？PWA 全称是 Progressive Web App， 翻译过来就是渐进式网页应用。根据字面的意思，它就是渐进式加 Web 应用。对于 Web 应用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我们目前的普通的 Web 页面。所以 PWA 所支持的首先是一个 Web 页面，至于渐进式呢，就需要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理解了。站在 Web 应用开发者的角度， PWA 提供了一个渐进式的过渡方案，让普通的站点局部过渡到 Web 应用。采用渐进式可以降低站点的改造代价，使得站点可以局部的支持各项新的技术，而不是一步到位。站在技术的角度啊， PWA 技术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化过程，在技术层面会一点点的演进，比如逐渐提供更好的设备特性的支持，不断优化更流畅的动画效果，不断让页面的加载速度变得更快，不断实现本地应用的特性等等。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来啊， PWA 采取的是一个非常缓和的渐进策略，不再像以前那样激进，动不动就要取代本地 APP， 取代小程序。与之相反啊，而是要充分的发挥 Web 的优势，渐进式的缩短和本地应用或者小程序的距离。那么 Web 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由开放。也正是因为自由和开放，所以大家都很容易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达成共识之后，一套代码就可以运行在各种设备之上，这就是跨平台。这也恰恰是本地应用所不具备的。对于小程序来说，倒是可以实现跨平台，但是要让各家达成共识，目前来看似乎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所以我给 PWA 的定义就是，它是一套理念，渐进式的增强 Web 优势，并通过技术手段渐进式的缩短和本地应用或者小程序的距离。基于这套理念之下的技术都可以归类为 PWA。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聊聊 PWA 主要采用了哪些技术手段来缩短它和本地应用或者小程序的距离。那么相对于本地应用， Web 页面到底缺少了什么呢？首先啊， Web 应用缺少的是离线使用的能力，在离线或者弱网的环境下基本上都是无法使用的。用户需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在离线或者弱网的情况下能够流畅的使用是用户对一个应用的基本要求。其次啊， Web 应用还缺少了消息推送的能力，因为作为一个 Web APP 的厂商，需要有将消息送达到应用的能力。最后啊，Web 应用还缺少一个一级入口，也就是将 Web 应用安装到桌面，所以在需要的时候直接从桌面打开 Web APP， 而不是每次都需要通过浏览器来打开。针对以上缺陷啊， PWA 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通过引入 Service Worker 来试着解决离线存储和消息推送的问题。第二个是通过引入 manifest.json 来解决一级入口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 Service Worker 是如何工作的。我们现在看看 Service Worker 是怎么解决离线存储和消息推送的问题的。其实在 Service Worker 之前啊， WatWG 小组就推出过 APP Kit 的标准来缓存页面。不过在使用过程中啊， APP Kit 所暴露的问题比较多，遭到了多方的吐槽，所以这个标准最终也只能被废弃了。可见一个成功的标准是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量的。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啊，标准委员会就提出了 Service Worker 的概念。它的主要设想是在页面和网络层之间添加一个拦截器，用来缓存和拦截请求。其整体的结构如文中图所示。在没有安装 Service Worker 之前啊， Web APP 都是直接通过网络模块来请求支援的。安装了 Service Worker 模块之后啊， Web APP 请求支援的时候会先通过 Service Worker 让它判断返回 Service Worker 缓存支援还是重新去网络请求支援。一切的控制权都交给了 Service Worker 来处理。 现在我们知道了 Service Worker 的主要功能就是拦截请求和缓存资源。接下来我们就从 Web 应用的需求的角度来看看 Service Worker 的设计思路。通过前面循环系统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 JavaScript 和页面渲染流水线的任务都是在页面的主线层上执行的。如果一段 JavaScript 执行时间过久，那么就会阻塞主线层，使得渲染一帧的时间变得更长，从而让用户产生卡顿的感觉，这对用户来说体验是非常不好的。而为了避免 JavaScript 过多的占用页面主线程时长的情况，浏览器实现了 Web Worker 的功能。 Web Worker 的目的是让 JavaScript 能够运行在页面主线程之外。不过由于 Web Worker 中是没有当前页面的 DOM 环境，所以在 Web Worker 中只能执行一些和 DOM 无关的 JavaScript 脚本，并通过 POST Message 的方法将执行的结果返回给主线层。所以说在 Chrome 中Web Worker 其实就是在渲染进程中开启了一个新的线程，它的生命周期是和页面关联的。来自主线程之外就是 Service Worker， 来自 Web Worker 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不过 Web Worker 是临时的，每次 JavaScript 脚本执行完成之后都会退出，执行结果也不能保存下来。如果下次还有同样的操作，就还得重来一遍。所以 Service Worker 需要在 Web Worker 的基础之上加上存储功能。另外由于 Service Worker 还需要为多个页面提供服务，所以我们还不能把 Service Worker 和单个页面绑定起来。在目前的 Chrome 架构中， Service Worker 是运行在浏览器进程中的，因为浏览器进程的生命周期是最长的，所以在浏览器的生命周期内能够为所有的页面提供服务。至于消息推送它也是基于 Service Worker 来实现的。因为消息推送的时候浏览器页面也许并没有启动，这时候就需要 Service Worker 来接收服务器推送的消息，并将消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展示给用户。关于消息推送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搜索相关的资料去学习。另外基于 Web 应用的业务也越来越多，其安全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设计 Service Worker 之初安全问题就被提上日程。关于安全，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是 HTTP。我们知道 HTTP 采用的是明文传输信息，存在着被窃听、被篡改、被劫持的风险，在项目中使用 HTTP 来传输速率无疑是裸奔。所以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 Service Worker 采用 HTTPS 协议。因为采用 HTTPS 的通讯速率都是经过加密的，即便拦截了速率也是无法破解速率的内容的，而且 HTTPS 还有校验机制，通讯双方很容易知道速率是否被篡改了。关于 HTTPS 协议我们会在最后的安全模块中详细介绍。所以要是站点支持 Service Worker， 首先必要的一步就是将站点升级到 HTTPS。除了必须要使用 HTTPS， Service Worker 还需要同时支持 Web 页面默认的安全策略，诸如同源策略安全内容策略 CSP 等等。关于这些我们会在后续做详细介绍。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先分析了 PWA， 它是由很多技术组成的一个理念，其核心的思想是渐进式。对于开发者来说它提供了非常温和的方式，让开发者将普通的站点局部的过渡到 Web 应用。对于技术本身而言它是渐进式的演进，逐渐的将 Web 技术发挥到淋漓极致的同时，也逐渐的缩小和本地应用的差距。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又分析了 PWA 中的 Service Worker 的设计思路。另外PWA 提供了 manifest.json 配置文件，可以让开发者制定以桌面图标、显示名称然后启动方式等信息，还可以设置启动画面、页面主题颜色等等。关于 manifest.json 的配置还是比较简单的，详细的教程网上也有很多，这里我就不做介绍了。添加桌面图标、增加离线缓存、增加消息推送等功能是 PWA 走向设备的必备功能。但我认为真正决定了 PWA 能否崛起的还是其底层技术，比如页面的渲染效率，对系统设备的支持程度 WebAssembly 等等。这些技术也正在渐进式的进化过程中，所以未来如何我们拭目以待。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理解现在。那么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 PWA 能够进入到移动设备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